好啦，我哋开始讲第一章吓。讲第一章咧，我要问大家睇过第一章未先？睇咗吓，我假设你哋睇咗啦，都嗱，我希望就大家都系譬如话今次系讲第一章嘅啫，今晚吓唔会讲咁多，因为第一章如果我唔知咧，我希望讲得晒嘅，因为有时我。有時間多咧，我預備多啲咧，咁咪要講多啲嘅。時間短咧，預備少啲，講少啲嘅。第一章咧，前面嗰三節啊，第一二三節咧係一個致後詞。咁跟住咧，四五六七八九咧係一個重謝詞。咁然後先係入嗰個主題。咁呢一個咧就係當時嘅人嘅寫信模式嚟嘅。啊，寫信嘅模式咧。都有咁嘅所謂，一開始係致後，我哋而家寫上嚟致後，就擺喺後尾啊，祝你聖誕快樂，即係你生日快樂啊，擺喺後尾，佢哋就擺喺前面嘅啊。佢因天主嘅旨意，蒙召為耶穌基督嘅中途嘅保祿同埋索斯特納兄弟。咁啊，保祿咧寫呢封信嘅時候，有一個好堅定。的口吻来到写这封信，第一他说因天主的旨意，他够胆讲因天主的旨意，他不是只有说我跟这个兄弟写这封信那么简单、啊、我相信如果他不是那么肯定，他不够胆讲这个字、啊、因天主的旨意，而且他也都肯定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宗徒，他深信他自己的身份，这个职务，这个使命、啊、所以他说蒙召为耶稣基督的宗徒的保禄、啊、他当然这个宗徒呢，他不是去讲权，因为在第九章就会讲出了，第九章 他没有强调我是宗徒我有什么权，他 不去争取这个权，而是宗徒呢，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呢是有是没错，是一个咸头，是一个职份，而是有什么呢？有派遣的意思。咁当然呢，从这个第一节里面呢，我们肯定一样东西呢，就是说这封信是保禄自己写的，但是有什么呢？索斯特乃签名、啊、所以他先说蒙召为耶稣基督的宗徒的保禄和索斯特乃兄弟，致书给谁？如果不是呢，他没有他的签名的话，很可能在后面就是说索斯特乃都问候你们，即是各位好像其他书信一样，谁问候谁，是吧？那这个索斯特乃呢，正话我们读过的就是中途撒士录十八章十七节，他本来是格林多会堂的会堂长来的、啊、虽然呢在中途大事录或者说在这个书信里面呢都没有讲明索斯特乃是不是领了洗，但是他很肯定说呢，他是格林多教会的熟悉的人，因为如果不熟悉的，他无需要即跟他一起讲这件事，或者他要他签名，是吧？放在第一节里面。所以很肯定地说他是跟保禄在一起在埃弗所里面传教。当然究竟他洗领不领洗是不是很重要呢？在这里来讲其实不重要，因为领洗有水洗之外还有其他原洗啊。啊、有血洗嘛，他因为、啊、可能同情保禄在会堂宣讲的时候，那些人呢已经捉了他们，就是被人怎么说，被人糟质、啊、被人就是怎么说，迫害他啦，所以呢，即是虽然没有圣经说他已经受了水洗，不过即是在这里提及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了。致书比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啊，讲到明，我话天主教会，教会咧喺当时嚟讲咧，系喺希腊文咧系一个字啫， 你有時喺啲基督教會嘅聖教呢、這個教堂咧，佢都有嗰個會堂咧，唔係啫，佢個會嘅嘅組織咧，都有你用呢個字嘅 ，ecclesia 就 E K K L E S I A， 其實呢個希臘文嘅一個寫法，所謂教會寫法，其實真正嘅意思咧，佢教會嘅真意思本嚟咧，呢、這個字咧係咩？係會眾或者係集會。本来是指一般政治性的团体的，而不是宗教的性团体。保禄称之为天主的教会，无形中、这个就算什么团体会众都好，就是天主的、所以他说、格林多的天主的教会，表明呢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这个团体，这个会众，而是天主的召叫而产生出来的。这个团体是受到祝圣的蒙召成圣、蒙召为圣的，他奉献给天主的，因为是天主召叫他们嘛。所以他说、就是给那些在基督耶稣内受祝圣，就是指这间教会里面的人，与一切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亦即他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一同蒙召为圣的人。咁啊，正话讲，他们呢就指一切在各地呼求我哋嘅主嗰啲团体，即系唔系格林多团体啦。佢亦即佢哋啊，佢哋就系指呢班人咧，同我哋嘅主，我哋主即系。这个保禄站在格林多那个团体里面来说的，我们的主大家都被蒙召为圣的人。所以呢，你说这个团体最后一句是不是强调这个团体是要在生活里面将自己的身份实践出来，同时呢也要找、指出呢格林多团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信徒团体，而是大信徒团体的一份子。所以格林多不要想只是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团、这个基督信徒团体。所以第二节的与各地呼求我们的主，即是有其他的团体给他们知道，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天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保禄并没有好像、一般这样去用这个欢，怎么说，他用恩宠与平安，他不是用一般的欢乐或者是欢欣，他的字、字呢好像用个字、我们现在讲 cheers、那种讲法，或者是当时的用的呢，他们的字是 char cheer 这个字，而用了什么呢，叫做 charis charis、跟前面那个 char，但两个都是希腊字来的，他用后面这个字呢 Charis 就是恩宠来代替这个前面的所谓欢欣啊欢乐啊这个字，他用这个字和呢平安，恩宠与平安，平安呢就是犹太人时常用的所谓 Shalom 这个字啦，前面这个所谓是、无穷的慷慨引致的天主，因为个恩宠呢是天主的慷慨赐予，而平安呢是一个恩宠的结果，当有恩宠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平安。我时时为你们祈祷，第四节啊，重点词了，我时为你们祈祷，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予你们的恩宠，又再翻恩宠啦，而感谢我的天主 虽非完虽非完善，唔系睇先啊！你对唔住，而感到我的天主，因为藉着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点解成了富有咧？即系系咪已经好完善咧？唔系啊，唔系好完善嘅。天主嘅神恩本嚟。天主俾个恩宠佢哋啊，俾先恩典佢哋啦，你要感谢天主啊。点知原来呢个恩典咧，成为佢哋分裂嘅一个原因嚟，成一个原因啊。喺第十二章咧，保禄咧就会详细啲解释呢个神恩嘅问题。但系保禄啦，而家呢度咧，佢由呢度开始就开始引带出呢个问题。佢主要話俾呢啲信友聽，格林多教會嘅信友聽，佢話呢啲咁嘅恩典咧嚇，呢個神恩寵咧係天主俾嘅。雖然唔係好完善啦，但係咧都要多謝天主。佢話你哋喺一切事上，喺一切言論和知識上成咗富有嘅，因為當地嘅信友咧喺希臘嘅文化背景，佢個社會裏邊生活咧。他有多啲機會去接觸所謂有識之士，所以同喺第二個環境裏邊，唔係一個猶太呢個希臘背景嘅，或者話一個咁繁榮嘅城市咁多啲有識之士嘅人咧嘅環境裏邊咧，可能佢哋未必有咁多嘅知識。並且我為基督所作嘅證言，在你哋中這樣堅定。一方面，保禄宗徒佢已经或者当时嘅社当时嘅教会、当时嘅信徒团体已经有一种观念，就系咧进入咗所谓一个末世嘅观念。嗱，当然佢当时嘅末世观念咧，你要记得一样嘢，好似哥罗三人书上面所讲嘅啊，你有啲人话，做咩啊？唔使咁搏命啊！耶穌都就怕再來臨咯，咁啊翹人隻手揈下揈啦嚇。咁佢哋嘅末世觀念咧，仲近到咧就係基督就快會再來臨啦啊！但保禄咧，佢亦都有多多少少咧呢個觀念，當然冇佢哋佢好似哥羅森嘅教會嗰啲人有咁嘅觀念啦，咁近啦，但係已經係用一個末世觀念啦，去講俾佢哋聽。佢話並且因為我因基督所作的证言在你们之中是这么坚定，以致你们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即是天主给了藉着保禄的口，保禄所做的事是给了他们这么丰富的恩宠。只待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所以要等啊，大家既然天主给了这么多恩宠，等耶稣基督出现，那我们要好好地生活。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末世的观念了。天主必要坚固你哋到底，使你哋喺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日子上咧无瑕可指。咁即系要佢哋好嘅生活啦，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嘅基督徒。天主系忠信嘅，因为你哋原是由他所召，为同佢嘅圣子我哋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啊，正话讲及恩宠嘅问题，而家开始讲及合而为一嘅问题。啊，保禄咧对格林多嘅教会咧可以话都几严谨嘅，而要求几严厉嘅。但系咧，真正比起上嚟咧，对加拉达教会更加要求更加严厉。咁喺呢个众借词里边咧，由于佢哋嘅所得着啊，佢哋应该聽到個道理啊，得到天主嘅恩寵啊，所以咧要多謝天主啊，然後要更加想鼓勵佢哋咧，要好好咁嘅生活咧嚟等待耶穌基督嘅嚟臨。咁佢哋因為天主咧已經堅固咗佢哋，啊使佢哋能夠保持呢個信仰。但保禄咧冇提過任何咧個別或者話呢個團體有啲咩表現一啲好嘅嘢，冇提到。啊，可以看到咧，保禄咧其实要进入嘅讲及佢哋嘅问题啦。 Peter， 啊，係咪第一次聽到佢講關於同基督合而為一呢個道理？ 我就冇喺其他書信裏邊，因為你話第一次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如果保羅中途邊個教會去邊個教會先，佢冇講過咧嚇。喺書信裏邊咧，我就冇留意到。但係佢實在咧，我哋嘅主耶穌覺得合而為一咧，呢個觀念咧，要留意一樣嘢啦。留意一樣嘢咧，就係話所謂合一，OK，合一。唔係只係同耶穌嘅合一，而係同教會各個教會合一。當然耶穌係嗰個頭，所以保羅帶出咗咧嗰個教會嘅奧體嗰個所謂道理啊。耶穌係頭，其他嘅即係跟住咧，佢喺講分裂之後，漸漸講出咗嘅。耶穌係頭，我哋係佢肢體嘅手，唔能夠對腳話乜乜乜。其實除了針對格林多教會內部的信徒的紛爭之外，亦都講及就係話要同整個教會合而為一嘅，即係合一嘅。當然佢呢個合一，佢冇講到即係劃一啊，冇講到劃一，一定要做一樣嘢咁，即係冇提咁一樣嘢嘅。佢做咗一個預備功夫之後咧，而家開始進入佢要回答一啲問題啦，可以入佢嘅正題啦。保罗正话话佢喺入去教唔多教会传福音啊，第一次就去咗年半啦，系咪？咁咧佢走咗之后咧，其实有第二个人去嗰度继续传教、传福音、做工作、传教嘅工作。呢、这個就係阿波羅繼續佢嘅工作。咁阿波羅咧，好可能咧，佢嘅口才都好好嘅嚇。不過佢嘅道理咧，就即係嗰個內容咧，可能有啲欠缺。所以後來咪有阿貴拉好似幫佢補課咁嘅啊，喺《中途大事錄》裏邊都有提及過啦啊。咁啊，教會即係所謂聯繫住咧嚇，喺呢度咧喺格林多教會咧，就係面對一個嚴重嘅危機啊！呢個危機咧就係分裂。如果佢內部都分裂嘅話，更唔使講同外邊教會點樣團結啦嚇。佢弟兄們，我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哋眾人言談一致，在你哋中間唔要有分裂。但要有同心合意，全然相合。全心合意、全然相合咧，喺希臘文裏邊咧就有所謂點講咧？restore 即係攞翻原本嘅嘢嘅意思。譬如我哋而家電腦彎咗啦入咗啲 virus 啦。佢話要 remove 點啊？啲有啲嘢唔掂喎，整改嚟改去整唔掂啊！restore 舊嘅個設嗰個 set up 啦，咁個意思啊。我哋正話都提過少少咧，就係分裂。咁格林多教會分裂嘅原因咧，可以話有幾多個咧先？最少有兩個、三個嘅嚇，主要兩個啦，可以話。第一個就係信徒對某位導師嘅倚靠，所以佢講及到就係我屬於阿波羅嘅，我屬於約克法嘅，我屬於呢個保羅嘅。咁佢即係我哋要想像咧，呢、這個格林多團體咧，唔好只係單想像一個細好細，就話講嘅呢、這個。會堂唔係會堂，呢個咩啊？封嗰、那個嗰、那個家人嗰封信啦，個家庭個屋企作為個基地嗰封信，一個小團體，而係因為你一個格林多係一個大嘅城市嘛，咁你一班人曾經接受咗保祿傳福音啊，接受咗啦，咁然後第二個嚟傳福音咧，有好可能冇錯，同呢原本嘅保祿中途嘅領洗嘅或者信主嘅團體咧有所接觸， 不過佢唔係成日都去就係呢一班嘅，變咗咧佢第二班就可能所謂而家如果而家個觀念咧，就又起咗第二間聖堂，即係可以呢個堂區發展咗啦，啊，佢去發展第二個堂區。如果我用多倫多呢度更加明顯咧，就哦最初開始咧係設立一個 CMCC 啊，建立呢個殉道堂。咦，好多人咯、哦，喂，嗰邊有好多人方便啲，嗰邊我去嗰邊傳教，又設立第二個，咁變咗咧，即係所謂有唔同嘅小團體啦。咁我講個小團體，其今日而家唔係個小團體啦。如果講一個堂區比喻，係個堂區有個大團體啦。不過佢堂區與堂區之間有個拗撬咧。咁咪有分裂咯，係嘛？哇！我哋呢個係阿邊個神父幫我哋開始設立一個教堂嘅，啊，所呢個堂區嘅，啊嗰、那個就邊個神父開呢個堂區嘅？大家都爭咧，即係有咁嘅跡象啊。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咧就係佢哋教唔多教會嘅信友咧，都好似教唔多嗰度啲所謂希利法嘅人一樣，尋求智慧，尋求智慧啊！佢哋嘅智慧咧。一個大城市的智慧是什麼智慧呢？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怎樣賺多些錢、啊、怎樣厲害、啊、怎樣出人頭地、啊、怎樣能夠爭到個、就是、上層的位置、啊啊、等等。他跟保羅所說的十字架上基督的智天主的智慧呢是剛剛相反。於是咧就第三個就係咩咧？引致到佢哋喜歡炫耀自己嘅地位。咦，我幾叻啊！我唔單止認識耶穌基督，我仲識由呢個希律人嘅嗰啲所謂哲學啊，嗰啲咁嘅思想啊，咁啲知識層面，或者話我因為拗得好叻，喺社會裏面有啲名譽地位之類嚇、啊。於是咧。保罗要澄清两种错误的观念在这里、啊、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本质，第二个呢就是服务教会的人的角色是什么呢，就不要被当地的领导人、啊、当地的教会领导人呢都有了错误 的观念，所以他同心合意咧，全然相合咧，就呢個係對保羅中途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係因為我嘅弟兄們，我由克羅厄嘅家人聽說，你哋之中發生咗紛爭。第五章嘅第一節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啦。他说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而且是这样的淫乱呢，连在外教人之中也都没有出现过的，以致有人竟然和自己父亲的妻子并居、啊、这个是听到保罗听到的其中一件事、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属于保罗的，我是阿波罗的，我是属于黑法的，我是属于基督的。大家都知道黑法是谁了，是吧、啊、黑法就是巴多禄、啊、就是他的字本来是 叫做 Kefa， 所以呢变成译了黑法，那是磐石的意思、啊、他是黑法的。于是波罗就问了，基督被分裂了吗？难道波罗为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当然了，保禄自己写这封信，他当然要用自己的名字，不可以说难道、谁个黑法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吗？难道你受洗是归于、这个阿波罗吗？这样得罪了阿波罗，得罪了黑法，是不是？他又不想得罪人家，但是他想告诉信友听，基督是为人为了救赎人而死的，并不是任何帮人受洗的人或者是全福音人能够取代他的基督这个救赎的对人救赎的位置。那保罗呢，他其实他自己 佢都講，後面都講就話，我幫人受洗嘅人係非常之少，係得幾個人嘅啫。咁實在係佢喺聖書信裏邊有記載過嘅講過嘅咧，都係好少人嘅名字出現過。咁佢上都要強調就係佢傳福音，特別係以十字架嚟到傳福音咧，係或者十字架嘅呢個奧蹟咧係一個重點。佢我感謝天主，除咗克尼斯婆同埋約加約之外，我沒有俾你哋中間任何人付過洗，免得有人話你哋受洗係歸於我嘅名下。我仲俾斯特法納嘅一家付過洗之外咧，就唔記得仲有冇俾其他人付過洗啦。原來基督派起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傳揚福音，而且用不是用巧妙的言辭，免得基督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後面第十七節這一句呢，雖然是較為負面，講出了中途使命的召叫，不是為了施洗，是為了什麼？宣揚福音而已，中途的使命。而傳福音呢，就不是用一些即是古靈精怪遷就人家需要的言辭來到講，因為這樣彰顯不到耶穌基督這個十字架的能力。其實呢，你說今天有沒有發生這些事呢？昔日發生在格林多了，今天會不會發生這些事呢？其實有時都可能你們會聽到有人這樣說，誰教我道理的，誰為我受洗的。本來如果你只是人家說你在哪裡領洗，你說出來沒什麼所謂，但是要強調誰教你道理呢，誰幫你領洗呢，其實是有問題。因為這個行動呢，不是我們信仰的中心，我們信仰中心是你相信的主耶穌基督。我自己經常都在以前教導你的時候，經常都提醒那些慕道者，就說你今天你覺得我好，你接受我，多謝，但是第二天你覺得我不好呢，你討厭我都不要緊，不過最重要的你的信仰是主耶穌基督，不是因為今天你覺得好所以你信，明天覺得不好你就放棄你的信仰，咁你就唔係信追隨主耶穌基督，你係追隨一個你嘅慕道班嘅導師。如果咁咧，就其實好危險啊！因為我哋嘅正如我哋要實都要學習咧，呢個約翰使者嗰種咁嘅態度啊！耶穌基督嚟臨啦，所以咧，我應該點講啊？衰退了應該耶穌基督咧先至係你哋要跟隨嘅，佢哋咧就唔係跟隨我啦。就約翰係有咁嘅心思。咁同樣我哋任何一個人都一樣啊，喺我哋傳福音嘅時候要記得就係基督先至係主，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媒介啊，一個渠道。好啦，帶落去咧就係十字架點樣顯示天主嘅德能。在這裡有沒有問題先？前面兩段有沒有東西要分享的？有沒有東西要討論的？ 我即管問一下啦。他們說我屬於誰個的？我屬於這個，屬於那個，會不會跟當時那個奉獻分享有問題呢？有關聯呢？因為他們的財產我相信呢就不是即係大家分開了，佢哋有少少每一個小嘅教會咧，啲財產自己集中喺嗰度，會唔會同呢個有關係啊？ 有好可能嘅，有好可能嘅。不過問題就係，縱使係咁咧，即係都唔可以成為一個理由講，即係我屬於邊個邊個。所以保羅都叫佢哋喂。耶路撒冷有困難，你們要幫他，是吧？如果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我們不可以說 即係話啊，我屬於邊個嘅咁。咁當然佢哋強調咧，其實呢個係表面嘅啫，呢個係表面嘅。佢哋後來裏邊咧更加強調嘅係我點樣得到呢個所謂智慧叻過人呢樣嘢嘅嘅嗰種嗰種咁嘅驕傲態度更加重要。其實你正話講個例子咧，啊啲財產係所謂。我哋有保六建立呢個團體嘛，咁我哋成立一個小團體，我哋有我哋財產，大家公用嚇。咁啊，另外噶阿波羅又建立個團體，又佢哋又公用，咁有咁樣分別咧，可唔可能咧？有可能啦。咁之外咧，就係、是、其實今日嘅教會有時都有咁嘅現象，都有咁嘅現象嚇、啊。即係當然咧，我唔係好熟加拿大嘅教會嘅架構啊。但香港咧就我覺得好好一樣嘢，香港好好一樣嘢係咩咧？譬如德勒薩堂、玫瑰堂、尖沙咀玫瑰堂啦，跑馬地嘅瑪嘉烈大堂啦，即所謂較為富有富庶啲嘅堂區係咪？咁啊要同啲新界區譬如一啲樂富啊或者唔單止係新界區而係即係話。較為安點講啊？唔係又唔係安置區嗰啲，嗰啲係叫咩區話？我都唔記得咗。又唔係省市區 嗰啲，都紅番區。 即係嗰啲，總之有嗰啲唔同嘅區域咧，啲嗰啲嗰啲經濟狀況係弱啲啦嚇。咁香港咧，從來唔會即係各個堂區財政自立嘅，而係。所有歸教區嘅共管，即係上頭管，然後咧唔夠嘅咧，多嘅咧就要教區去，又透過教區咧去幫嗰啲唔夠嘅或者貧較為經濟貧弱啲嘅一啲堂區。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模式。咁但係我就嚟到呢度之後咧，就發覺少少，不過唔係話。即係睇到咁多啦，少少就係話，就算堂區與堂區之間咧，嗰、那個分別咧好明顯一樣嘢嘅。曾經有即係話我聽過一個事例，即係大家聽好啦嚇，唔好攞嚟學我呢啲咁嘅嘢，壞嘢嚟嘅。咁就係、是、合作去做某一個所謂多倫多華人堂區大，即係幾大堂區合作去做朝聖啦咁樣。咁啊朝聖咧。就於是有啲某個堂區做某樣嘢，咁有某個堂區咧要做音響設備，即係因為你咁多人係咪？咁啊到時書記主教講嘢都要俾個麥佢噶咁。咁啊有個堂區就話：，我哋冇呢一個器材喎。咁雖然佢哋負責，佢哋冇呢個器材點辦咧？咁同另一個堂區借。咁堂區就話：，喂，我哋啲器材唔借得俾第二個堂區噶喎。咁啊老實講，我聽到就 call out 嘢啦，啊！即係你堂區嘅器材係咩嘢？係為傳福音啊，係嘛？係為教友用噶嘛？雖然冇錯，你話你要小心使用啊，呢個器材好貴㗎。即係如果壞咗，叫你賠又唔係，唔叫你賠又唔係咁之類係嘛？或者我哋可以揾個人幫你手啊之類，即係可以講得過去。但係因為咁嘅現象咧，就係話我哋唔想借，因為。即係呢個係屬於我哋堂區嘅嘢，咁然後咧就好似我聽得唔係後邊嗰幾可能唔記得唔清楚啦，好似借咗俾佢哋，不過咧係要佢哋就好似租呢個器材嘅形式嚟到去攞去用，啊即係我就覺得嗱呢一個表現咧，正係反映出咧就好似呢個格林多教會呢個現象差唔多啦，即係話你提嘅話會唔會係因為經濟影響咧咁，即係我就覺得。作為基督徒團體，即係唔可以咁樣去睇呢樣嘢咯。啊，就算你而家咧教區與教區之間都會話：哎呀，某個教區有問題喎。所以呢個教區都會將啲錢咧，可能以某種形式咧幫另一個教區去發展嘅。咁即係教會裏邊咧，應該係有咁嘅現象咯。其他人有冇嘢想問啊？ Peter， 但係我估，即係你頭先講嗰個現象，都好可能係因為 堂區的負責人他自己的一個見解，即係嘛？即係我諗，即係我唔知啊嚇，我亦都唔清楚啊。我估堂區與堂夾唔係即係教堂與教堂或者堂區與堂區之間係咪分工得咁，即係分工得分得咁仔細嘅咧？即係佢哋係即係當然係合辦一個傳教活動啦，係咪？或者信仰生活的活動啦，但是如果你話分工分得咁仔細的話，似乎即係喺我的觀念嚟講，我覺得是有違，即係違背咗天主教呢個大公團體嘅一個，即係一個意向。 其實咧，我講咧，可能有啲嘢冇講清楚嘅，咁呢個咧就唔係當權者做決定嘅，而係。即係開會嘅時候咧，某啲人好可能喺堂區裏邊咧曾經 contribute 好多啦嚇 ，contribute 咗好多之後咧，佢就變咗個聲音係大啲嘅，大啲即係話，我哋唔應該將堂區嘅嘢落去咁樣做法，咁樣用法。咁而當時嘅當權者咧，即係輕輕大過，都冇正面咁話，我哋唔應該咁做，咁樣睇法，唔應該咁做法。即係佢個現象係咁樣咯，咁所以有時唔知教會即係面對教友嗰啲所謂認為自己權力好大嗰班人咧，應該要點做咧？好可能就係、是、大家都知咧，中世紀嘅時候教會都好多問題啦，係咪？點解咧有啲有錢佬咧就即係揾啲人去做神父噶嘛？ 嗯， 去栽培佢噶嘛？咁栽培佢之後咧，第日佢出嚟做神父咯喎，咁喺咁啱喺佢個區喎，你諗下有錢佬會唔會啊？ 有 power 咯。 喂，係有 power 咯，我栽培你喎，我幫你嘅喎嚇，點解你而家唔幫緊我咧？咁即係所以咧，就呢啲咁嘅現象咧，即係其實今日即係教會時代個罪人嘅教會咧，就係都會有時咧，我哋。不清楚自己的信仰的立足點，不清楚即真正看回天主的教導什麼的時候，我們可能呢都會有一種正話所說的這個分裂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個驕傲自大、我這個聖堂我捐了很多錢你起的，你不聽我說啊，這個就很危險的。 OK 好了，就十字架，它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的。咁當然呢個十字架嘅十八節咧，係跟住十七節嘅嘢啦嚇。佢話免得基督嘅十字架失去咗效力啊嘛。咁所以咧，佢繼續話原來十字架的道理咧，為喪亡嘅人係愚妄嘅。為我哋得救人咧，係天主嘅德能。其實如果我哋唔係從信仰角度睇咧，我哋睇嚟睇都睇唔明嗰度所講嘅乜啊。但喪亡的人真係得唔到救恩噶啦？點解喪亡呢？因為佢唔接受啦。又點解唔接受呢？因為佢覺得有冇搞錯啊？用十字架，耶穌寫十字架上救人，你係天主，你係神，你可以有大威能啊！只要你一出聲叫魔鬼攣低就攣低噶啦，你有乜理由要用耶穌釘喺十字架上死啫？即係唔接受呢啲咁嘅道理，即係唔信啦，唔信所以變咗喪亡啦。愚妄就是即係蠢嘅，係亂咁嚟嘅，所以佢為喪亡嘅人係愚妄嘅意思係唔會接受嘅。為我哋得救人咧，天主德能，天主就用呢個方式嚟到救贖人類。因為經常記載點啊？佢話我要摧毀智者嘅智慧，廢除賢者嘅聰明。嗱，呢個咧係《以撒以亞先知書》第29:14。大家又見得見了，以撒以亞先知書29:14，先以撒以亞29:14冇直接個字眼添。譬如我讀咗先啊，所以看啊，我要向這民族再行奇蹟，最奇妙嘅事，致使他們智者嘅智慧。必要消失，他们的言者的聪明必要隐遁，人算不如天算， 啊，係呢一句就唔係一個直接嘅字眼，啊，個意思係攞出嚟。嗱，可以睇到咧，就係保羅其實真係好熟讀舊約嚇，隨時攞到舊約嘅一啲思想出嚟。好，我想繼續講咧。十字架嘅道理咧，喺格林多前書第二章節一至五節裏邊咧，保羅就講得好清楚咩咧？佢話冇用高超嘅言論同埋智慧俾格林多人呢，這個格林多嘅信徒咧宣講天主嘅奧義。佢喺呢一度嘅十八節至到三十一節咧，即係成個段落裏邊咧，去到尾嗰度咧，都冇直接講及分裂嘅問題。啊，保羅冇直接講喎，只係前面問咗個你屬咩咩？你唔係屬邊個嘅咁之類之外，佢冇講。佢言外之意啊，保羅係講咗一樣嘢就係，雖然冇直接講及分裂嘅問題，但係咧講咗分裂嘅根喺邊度。信徒追求人間的虛幻智慧，而誇耀那些人，哪些人是最成功的？所以他看到現世，是現世的東西，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可以說就是天主的智慧和德能。智慧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拯救人類，德能就是他死亡復活了之後能夠这个能力呢是可以拯救整个人类啦。咁就认为咩呢，这个愚妄而拒绝接受的人呢走向丧亡。而确认这个是天主的德能，接受这个这样的讲法的人呢就将会得救。咁以撒的预言呢就是因着这个耶稣基督写十字架上呢可以说应验了出来。啊！當時嘅預言今日應驗咗啦。智者喺邊度？經師喺邊度？呢個世代嘅詭辯者又喺邊度？啊！保羅咧，正話 Stephen 所提嘅，佢用啲好多問題嘅方式嚟到問啊。你認為叻啊嘛？好有智慧啊嘛？喺邊度咧？啊！嗰啲解經嘅有叻嘅，認為自己所啱嘅喺邊咧？呢個世代嘅詭辯者，即係所謂啲謬點講謬理啊！即係講埋啲荒謬嘅嘢咧，歪理啊，當真理啊嚇嘅又喺邊度咧？呢啲人啊，天主豈唔係使呢個世上嘅智慧變成愚妄咩？佢意思就係、是。呢啲係啊，好有道理啊，好重，即係好似好威，好正確啊。要即係你要賺到多錢啊，你要有權，你要需要有權啊，你讀多啲書啦，讀多書啊，你要識得交際啦，啊，要識得去點講去殘骸啦，或者話啊呢、這個社會嘅而家現象啦嚇。咁、啊、但係同天主嘅道理，佢救恩，佢教人點樣去做人，係咪啱啱係一個？相反方向呢，在因为世人呢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我们自认为其实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很实在的例子呢就是怎样，很多人都说嘿，我这么醒，我怎么去听道理呢？啊！大家都聽過呢啲咁嘅説話啦。我咁識咁多嘢，你啲宗教係嗰啲苦儒之輩嘅啫，先係需要嘅啫。啊，嗰啲冇乜能力嘅人先需要嘅啫。所以佢呢度話：世人冇憑自己嘅智慧認識天主，你有智慧，不過你唔肯認識天主。好，我仲有一個好嘅例子啊，《中途大事錄》十七章，像我哋上次讀過嘅十七章咩咧？十五至三十七三节嗰一段啊，我只系攞嚟咧，好简单咁样讲一讲咧，就系十七章就系保罗喺德撒洛尼传教，跟住咧去到雅典，雅典里边咧佢就喺 嗰、那個聖經1713頁嘅左上邊咧，佢就喺阿勒約帕哥講道，睇到嗰段啊嘛。佢就係話同嗰啲人咧講有關基督道理。中委雅典人，我睇你哋喺各方面咧都係敬畏神明嘅，因為我行經各處，細心睇你哋所敬畏之物，亦都睇到一座祭壇，上面寫住給未識之神，係咪？但係佢最後尾乜嘢啊？你睇下去睇到咩咧？第32節後邊嗰頁啊，32節。他们一听到死人复活，有些讥笑，有些就说，关于这件事，我们后来再听你啦。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将天主的智慧呢，的德能呢，是作为一些荒谬的东西，啊，一些愚妄的东西，okay？ 所以他说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啊，天主以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智慧，啊，来到用一种被认为是愚妄的道理，啊，被认为是愚妄的道理呢，来到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犹太人要求的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智慧，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其实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不同的现象。既然哥林多这个教会是有希腊文化背景，然后他自己作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那个、文化，所以他引用这两个例子来说犹太人要求的神迹好自然喎，點解咧？猶太人習慣咗噶啦嘛。當佢離開埃及嘅時候，天主咪演好多奇神蹟俾佢睇啊！過紅海冇水飲，然後冇嘢食，呢全部都係神蹟啊！所以佢哋就覺得天主顯神蹟俾我睇咧，我就相信啦。耶穌傳福音嘅時候，佢同樣對耶穌話。你有什麼奇蹟給我看？有什麼神蹟給我看？是吧？所以猶太人要求的神蹟呢，是他們的已經是正常一種文化習慣。希臘人尋求的智慧呢，因為他認為智慧有真知灼見，即是體驗是不同的，使到他們有真知灼見的人呢會怎樣？又得到權勢，得到功名利禄。當你有權勢、有功名利禄的時候，你還會不會說唉，我哋去听下天主道理咧，基督嗰啲所谓被人哋钉喺十字架死呢种情况嘅嘢咧，咁系咪？所以佢就继续话啦，而我哋所宣讲嘅系被钉喺十字架上嘅基督，呢个为犹太人固然系绊脚石，为外邦人咧系渔网。我哋好容易明白啊！明白前面嗰两句之后咧，我哋更加容易明白咧。为犹太人固然系绊脚石，因为佢哋仍都要求耶稣显奇迹嚟到证明佢个身份嘛。耶稣就话：除咗约纳嘅征兆之外咧，我唔会再俾咩征兆你睇啦，系嘛？因为耶稣事实上喺佢哋面前行咗好多奇迹，好多神迹。如果他们不接纳耶稣是救世主，他们就永远都不接纳，啊，所以变成呢是绊脚石了。因为看到你的耶稣都不是好像魔鬼所说的由上高圣殿跳下来，于是天主就接住你，那些人就信你了，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绊脚石就令到他们跌倒，他们不肯相接纳天主用耶稣来到实践这个救恩这个事迹。为外邦人是愚妄，因为外邦人认为你这样的所谓智慧是就是你小蚊仔的玩泥沙的东西，啊，对他们说没意思。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是天主羞辱那些傲慢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的方法。 依此智慧呢可以了解到的先正接受的人呢，却不能够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是救赎人类的方法来的。但是保罗就说什么呢？但为那些蒙召的，他有一种谦虚的心，他会寻求天主，寻求救恩的人呢，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呢，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他会信服，他会接受。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强。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如果用肉眼用表面来看呢，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更不多，显贵的人也都是很少的。这个保禄是针对什么呢？格林多城的教友信徒来说，因为他们真正要在格林多比较其他社会这个环境的人呢，的确他们是很，即是所谓有很有智慧吗？并不是，有些更加即是有智慧的，更加即是那个有真知灼见的 更多人、啊、或者有权势的，是比他们的权势更加大，有罗马的总督、啊、有罗马的军那 些官员、啊、他们不是，也都显贵，即是特别在社会地位、啊、那他们不是。所以他们其实是都是可以某程度上可以说很渺小的，但是这些信友呢，由于什么呢？得到了这么多神恩呢，又点而高傲自大，以为自己所得的是因为自己的功行，我人曾经努力，我曾经学习了那么多样东西，现在天主给了我这些恩典我，所以后来就先带入个神恩的问题了，他一步步这样进去。天主偏召选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些有智慧的；召选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些坚强的。甚而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咁啊，我哋咧从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咧都睇到咧，即系圣德勒萨修女啊，其实佢真系一无所有，但系佢唔单止即系帮咗咁多人，行咗咁多所谓做咗咁多被世人都认为系好嘅事啊，天主咧亦都使佢成圣，真系成圣，成为圣教会，令到佢为圣人。所以天主的揀选呢，并不是依照这个世界的准则来到揀选、啊、他为了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呢，在天主前无所夸耀，即是无得夸耀。我们每个人就算怎样叻法，如果你不是谦卑地去承认这些恩典是来自天主呢，其实你有什么东西、啊、所以无得夸耀。如果要夸耀呢，是夸耀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恩典。他说，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也都是由于天主呢，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正如经常所说，凡是要夸耀的都应该因主而夸耀，这个是来自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九章22至23节。啊、保罗在这里可以说他对格林多城、啊、的、信徒呢作出了一个很大的彻底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就是要放弃人的智慧的言语、啊、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到去夸、讲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啊、而十字架的救恩呢，不是以人的智慧能够真的很清楚解释。所以有时我们都会说，十字架或者是基督的救赎呢，是一个奥秘，奥秘不是用我们用人的有限概念可以 来到清楚解释的。所以保禄呢曾经讲过自己又软弱又恐惧呢，他的宣讲是基于唯一的基础，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言论呢不是在口才，而是赖着圣神的德能呢。而他们的当时那个这个格林多城的信徒的皈依呢，是在于天主的能力，圣神的德能呢才有能够在基督之内，在教会之内。所以要认识天主和救恩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十字架的矛盾，这个张力矛盾功能，就是说我们没法子明白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这么没用的人，被人置于死地，全无反抗余地的、啊、而是天主的智慧和德能呢来到救赎人类，用这个方法、啊、将了他的救恩，他的爱。 OK， 那么我来到这里、讲完第一章了。那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第一章的反省啊、看法啊，或者问题。 Steven 你讲啦，你咁样欲言又止咁样。 点解你哋咁注意我呢？ 因为唔知点解你张相系特别大喎、啊。喺我个 screen 嗰度系最大嗰张相系你。 唔系啊，我开我 screen 分开四份噶，好 equal 嘅。我张相好细。 唔系应该话Steven 呢、那个领洗的年纪是老一点、是吧？ 是，没错。 不关那件事，可能同样的，可能有些人领了洗一年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因为他看的角度是我们领受或者听到的是那个比较传统的一套，所以不敢居功，但是问题经常都有学习的。你咁樣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對於普通教徒信徒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困難。你即係話咧，好似人哋啲佛教咁樣，要徹底打沉咗你，然後先鬧翻起嚟。佛教啲佛要會咁樣講，咁即係話咧，我哋要謙卑到死，然後先至死而復上，死而復生，因主耶穌嘅名先得到光榮。即係依個呢個道理咧，我哋念口往就念咗出嚟啦。但是實際要自己真係真心肯唔肯體會同埋承認呢樣嘢咧，唔係容易嘅。尤其是有啲自信太高，唔一定智慧，都係自信太高嘅人，或者自命一生好幸運嘅人，哇！我樣樣都自己我可以隨手可以攞翻嚟，都係靠。 啊！唔知點解今晚嗰啲聲音咁大問題啊？ 機有冇咁嘅？嚇？咁大咩話？ 咁大問題啊！嗰個音響。 係咯。 要我要話翻俾佢聽，啲音響唔得。嗯。 呢個你個音響係窒啊窒啊。 係啊！我講嗰時，你有冇聽到窒啊窒啊㗎？ 冇。 少少。 少 啲。 少啲。係咪？ 呢個人咩？人嘅問題嚟嘅呢個係。 是 啊， 是 不是 Steven 的问题啊？不是啊， Steven 都是讲到最后尾那几句才有问题而已嘛。 可能那几句天主叫他不要讲。 不是说你的 connection 我都听了一阵一阵一阵又是。先 WhatsApp 读经是这样，现在 Dicky 你问又是一阵一阵一阵。 哦，是吗？我把声都是一阵一阵一阵 吗？是啊，就是你是好过我，因为你的 full speed 好过我很多。但希望咧，第日嗰個咧就希望順啲。而家暫時用翻好 basic 嘅，所以有時啲音響冇咁好。 哦， 包容包容。 係咪？咁你頭先最後尾講嗰幾句咧，你可唔可以再講多一次咧？你記唔記得你講過啲咩？ 我只係話喺我哋旁邊身邊咧，好多人都會自視好高，自信心爆棚。所以認為自己很厲害的東西是我自己的能力拿回來的，我們看到別人這樣，也都自己本身也都可能有這樣的傾向，譬如有些人那個某一方面的技術、某一方面的智慧不及自己的， 咁我哋好容易就話咧，乜你咁蠢㗎？咁都教唔識，即係我哋好容易有咁嘅傾向喺度。咁對於你話教堂啲嘢，有啲嘢信德嘅嘢咧，可能我哋覺得好容易，但有啲人就覺得我真係唔知點解嘅喎，係嘛？真係唔記得唔知點解喎？點解我揀歌係要有咁嘅原則？啊、即係一定係咁樣，唔係我作出嚟嗰個，不過我聽翻嚟，咁大家諗下，究竟嗰啲歌我哋唱俾邊個聽咧？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有時都要可以值得反省。 即係我都好同意你譬如你頭先講嗰啲問題咧，我估一般人會無可避免地會犯到嘅。事實上即係我諗人嘅局限就係喺依度咯，即係佢見到嘅。得翻嚟嘅一切成就啊，或者係一切嘅功勞啊嚇，都覺得係自己一手一腳所謂賺取翻嚟嘅。但係要佢承認，即係哦，原來佢所有得到嘅嘢都係因為有一個至高者或者造物者賞賜俾佢嘅話咧，為某啲人嚟講，我覺得係難接受嘅。但係我覺得正正就係呢一點咧，就好似頭先即係保祿佢自己都講，即係天主就係用人嘅聰明咧，去令到唔係天主就係往往係用聰明嘅嘢咧，令到啲聰明嘅人咧去難以接受，就因為佢聰明啊嘛嚇。咁即係用，所以即係佢頭先咁講啦，係咪？咁我成日即係我以前都分享過啦，係咪？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有啲小聰明，即係我學嘢好快。咁所以喺某一個時期嚟講咧，我都覺得即係我自己所謂有今時今日咧，都係因為自己嘅能力所得嘅。所以喺呢一方面，我成日都警惕自己，即係講嘢之前小心啲，同埋諗過先至講。咁我唔係話我做得到，而係話即係今次再睇翻呢個保祿喺格林多人前書度講嘅嘢咧，係一個提醒，再提醒翻我自己咯，嚇、啊，即係再提醒翻我自己，即係要有耶穌基督嗰份謙信，嚇、啊，正如頭先阿 Peter 所講嘅，即係雖然聽落係唔好聽嚇，謙信至死嚇。啊你才可以在天国里面得到舉揚，但是天主就是用这种方法去令我们得到救赎咯、啊、真的我觉得是 为聪明的人来讲真的很难接受的。 为自以为聪明的人很难接 受，或者就是为我知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人很难接受。多谢你。 小聲啦，冇乜要笑啊！ 唔係，我又覺得好在咧，我唔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咯，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啲嘢咧唔會諗得咁複雜嘅，咁即係我仲會好容易去接受嘅。嗱，譬如呢個信仰嚟講咧，我唔會好複雜咁去諗好多嘢，咁所以都啱嘅，即係將呢啲咁愚昧嘅人咧，就反而佢可能得到呢一啲天主覺得應該要俾佢嘅嘢咯。其實呢啲係一個恩寵咯，即係某啲人可能佢。覺得佢少，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要求嘅咧，同埋要多謝嘅咧，就係天主俾我哋嘅恩寵咯。每個人都唔同噶。 嗯哼， 係明白，所以要扮豬食老虎。 我諗可以分開兩樣嚟講嘅。如果你信仰咧，我覺得啫，就天主俾我哋嘅智慧咧，係其實係有限嘅，對於信仰嚟講。但是如果你是有信心，譬如说是去求工作啊，或者求做某一样嘢完善啲啊，好啲啊，你一定要有好大嘅信心㗎喎。如果唔係你點可以即係再攀去高啲嘅位置㗎？好似而家求職咁樣，你成日話如果去睇個老闆叫你，你覺得呢份工點啊？我試下啦。我會盡力嘅，咁你死梗噶啦。 所以我諗頭先阿 Stephen 都講得好啱，即係謙信唔係自大同埋自信係有分別嘅咯。雖然我哋乍眼睇落好似係同樣嘅嘢嚇，即係你都係覺即係以你自己嘅能力 為一個自豪的地方，但是自大和自信往往就是你對人對事的態度咯，我想是。是吧？即是如果你是自大的，那你什麼都認屎認屁的，是吧？和你只是自信，你做每一件事都是很有信心地去完成，或者是 去表達你的意見，我想是兩個不同的態度來的。 對，就是最重要不要就是都所謂自以為了不起。 是啊是 啊 那你就你對於天主所教導的事情你覺得沒搞錯，這樣就這麼徹底的事都做的，是吧？咁至於話你有信心做嘢，你有真係有智慧有聰明，唔係壞事嚟嘅。呢個就係天主恩賜嚟噶嘛。係 冇錯。 天主唔係淨係俾我即係好似豬腦咁啊，係嘛？可能都俾我有啲少少人腦啊咁。咁唔係壞事嚟噶。但係我哋知道，我哋人腦，我哋有一個都係謙卑嘅心，就話啊，我係我雖然識諗，不過未必都睇得咁完整完。點講啊？咁全面喎，我都要識得求天主俾我睇嘢嘅時候、諗嘢嘅時候諗得全面啲。啊，呢都係一種態度嚟噶嘛。 嗯 嗯嗯。好啊，我哋繼續努力。下星期試下睇第二章、第三章。 好。 啊，我。 好。